就不开花。

他回去。 不能见他，跟我走。 别有急， 朝鸠占是何缘故？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床，怎比我三眉六张样样哟？ 表弟王尊清， 你又是何人呢？ 尊清之表兄贾尊英也。小姐，那日思如花园，甚是貌美，千通啊，千通！自见小姐一面，顿生爱慕之心。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小。 Thank you.